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29回， 姐姐， 瞧见他这副模样，谢之方不争气地红了眼睛，声音也哽咽起来。他握住谢之真的手，侧过脸去迷恋地亲吻他的手心，哑声道： 真的是我，还没有娶到你，我怎么舍得死？便是黑白无常过来索命，拖入18层地狱，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爬也要爬回来寻你。 他将自己这4年来的谋算，那场埋伏中的脱身之法，以及往临安送信的事说了一遍，抱起瘫坐在地的谢之真，靠在供桌上，和他亲昵的头抵着头，气息交缠，炽热滚烫。那些思索了一路仍然没有头绪的措辞，在见到他的这一刻无比顺畅地说出了口。他厚着脸皮道： 姐姐，我为你出生入死了这么多回，险些将性命搭进去，你就当是可怜可怜我，允了我成不成？ 理智重新回笼，蝶语似的睫毛慌乱颤动着。谢之真看着陌生而又熟悉的弟弟，只觉他的身形高了许多，带来前所未有的压迫感，隔着衣裳紧贴在他腰间的手掌又宽又热，心里乱作一团，好半晌才带着哭腔回了一句： 与你什么？ 姐姐知道我最想要什么。 多年相思无着处，好不容易盼到重逢的这一日，谢之方控制不住地偏过脸，亲吻她乌黑的鬓发，将那朵白色的绒花衔在口中，眼神里充满侵略性。 我想要你，只想要你。 他不是不心虚的，得知谢之真心有所爱的那一刻，他气得要死，却又十分清楚，姐姐没有做错任何事。不喜欢自己一手带大的弟弟，不愿与他有肌肤之亲结百年之好，实在是最正常不过的想法。错的是他自己，是他痴心妄想，非要强求。而现在自己错得更加离谱。在心疼姐姐的同时，他又敏锐地捕捉到一线可乘之机。姐姐这么在意他，为了他的死难受成这样，便是真的喜欢那个姓裴的，终其一生也不可能越过他去。如若不趁着他心理防线薄弱、神志混乱的时候求得他松口，然后一举达成目的，往后便可能再也遇不到这样好的机会了。于是他狠下心肠，拿出厚颜无耻的态度，捧着谢之真的脸，强迫他直视自己，一字一句说得无比郑重： 姐姐，咱们分离这么多年，两相僵持着不肯让步，苦的是你，也是我。你实说于我，我在辽东打仗的时候，你担不担心，怕不怕我有个什么好歹，从此阴阳两隔？ 谢之真尚未从弟弟死而复生的惊喜中回过神来，闻言又苍白了一张脸，抬手捂住他的薄唇，阻止他说下去。 不，你别说这种话。 谢之方顺势在他手心里亲了一口，见他害羞地往回躲，心跳如雷，手掌不老实地在纤细的腰上摸了几把，低声道： 我知道，在姐姐心里，终究是我这个弟弟更重要些。姐姐，我不忍逼迫你，又实在舍不下你，要不，咱们各退一步，你看成不成？ 说话间，他步步紧逼，贴得越来越近， 谢之真窘迫得不得了，无力地往后挪一阵，后背抵上列祖列宗的牌位，再也无路可退。他本能地抓住谢之方抛出的诱饵，问道： 怎么退？ 我已改名换姓，舍了谢家嫡子的身份和容貌，成为无家无业的白丁。不过太子殿下是仁义之人，等到局势安稳，念在我这些年为他鞍前马后的份上，定有封赏。到时候我的身份地位也足以与姐姐相配。 谢之方见他上了钩，按捺住自己内心激动的心情，言辞恳切地企图打动他。 我向姐姐保证，除了至亲之人，绝不会让旁人知道咱们俩的本来关系。如此姐姐不用害怕别人嚼舌根子，可以风风光光出嫁，挺起腰杆活着。姐姐知道我为什么取周玉这个名字吗？ 他微笑着拉过谢之真的手，一笔一画地在他手心里写下这两个字。 周是姐姐旧时姓氏，我知道姐姐虽然长在谢家，心里却从未忘记过自己的根源。既如此，我便替姐姐做周家子孙，往后若是有幸能与姐姐诞下子嗣，孩子自然也跟周家姓。至于玉，则是取其姓，立于日光之下。姐姐光风霁月，本不该躲躲藏藏地受委屈，我才不管旁人怎么看怎么想，偏要光明正大的用八抬大轿娶姐姐过门，把世间最美好的一切捧到姐姐面前，让姐姐无忧无虑，长命百岁。 带着薄茧的指腹将柔嫩的手心划得发痒，谢之真本能地收拢五指，却将弟弟的半截手指也一并包了进去。 事到如今，我已不求姐姐回报给我对等的情谊。 谢之方的眼底闪过一抹痛色，却迅速地掩盖于无形。 我管不住自己的心，因此依旧将你当作心尖上的女子。不过只要姐姐愿意嫁给我，继续拿我当弟弟看待也没关系，我不强求姐姐的真心，姐姐也别只顾着推开我，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，往后锁在一处，关起门踏踏实实地过自己的日子，姐姐仔细想想是不是也没那么难以忍受。 谢之真无言以对，半晌方道： 阿达，你这又是何苦？ 他这何止是各退一步啊，明明是他退了上万步，求着他往后退一步。他舍弃了姓名、身份、声望和家族，舍弃了所有的一切，像个孤注一掷的赌徒那样，绝望又狠厉地看着他，逼迫他给出肯定的回答。 我一厢情愿，我自找的。 谢之方郑重地摇了摇头，目光中满是深情。 姐姐，我知道我手段下作，我对不住你。等大婚之后，我会对你很好很好，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你的那种好。我会竭尽全力弥补你，对你百依百顺，唯命是从。 谢之真叫他这一席话说得无力招架，节节败退，压根说不出一个不字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